969滞销车展。 欢迎收听经典969特别节目聚焦车展，我是英奇，一起来关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相关内容。第15届北京国际车展已在昨日开幕，本届车展将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和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行，国际品牌、国内厂商、造车新势力齐亮相，共展示车辆1022台，全球首发车105台，预计将有80万观众观展。今年北京车展将使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的所有展馆和室外展区，以及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所有室内一层展厅，总展出面积将达到22万平方米。新国展主要展示国内外乘用车、商用车、豪华改装车，展出日期为4月27号到5月4号。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国际品牌、高端自主品牌、造车新势力等将首次在北京车展上与观众见面，包括阿尔法罗密欧、领克、全新红旗、蔚来等汽车品牌。以上就是今天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相关报道。想知道更多车展活动内容，请每天9点、14点、19点锁定969聚焦车展，还可以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了解。

沾起像梅花开过，朗朗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 北京车展正式开幕，今天我去到了现场，因为969在现场有活动，不得不开车前往，真的很不方便。一是车展周边非常堵，尽管那一天是媒体日，车辆依然很多；二就是展馆的周边有很多道路是有管制措施的，比如说车展期间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7点半，金密路的马连店路口经天北路至安华街路口，安华街路口至玉峰路交叉路口，玉峰路至安祥街交叉路口以及安祥街是禁止未持证的车辆通行和停放的，所以呢，后面几天大家去车展还是坐地铁吧，很方便，15号线国展站下车就到了。969车展在现场，欢迎你到车展来找我。 足以。

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我要带你到